青年先锋8月30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大会，表示决心要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做的讲话中提出的纲领性任务。大会上，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做了报告，他强调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大会上所做的纲领性讲话，开创金日成金正恩主义青年运动的鼎盛期，是一面战斗旗帜，积极鼓舞青年同盟坚持高举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恩主义化的旗帜，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中，圆满完成党的后备队、尖兵队、一次部队的光荣使命和任务。青年同盟各级组织和全体青年都要做誓死保卫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一堵堵城墙和一个个盾牌，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完成，为青年同盟的金日成金正恩主义化，为青年强国的辉煌未来而努力奋斗。接着有一些人做发言表示了决心。参加大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荣海同志，各道党委委员长和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